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8:01，欢迎各位光临光临，哎，光临啊！正在一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这组嘉宾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燃。大家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稍后的一个画面，大概就知道我们带了多少乐器，在直播间当中将会怎么样的掀翻房顶。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第二种更加简单了，直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里面有一个挑战新歌声这个选项，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端口当中来了。欢迎我们今天所有的嘉宾，来欢迎大家。先挨个跟大家来个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酒鬼乐队主唱君子。 我今天就开心的原因就在于，你看你这酒鬼乐队听起来就非常的能喝。你们是因为能喝才叫酒鬼乐队吗？ 啊，也不是 。 我们也有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乐队的来历。 哎，由于我们今天这个话筒的原因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表演区当中只有这一个话筒，所以就请主唱吧，跟大家挨个的介绍一下每位成员，好不好？ 啊，好，我是酒鬼乐队主唱君子。 君子。 这是酒鬼乐队主音吉他王伟。 长发飘飘。 对，这个是酒鬼乐队贝斯张维。 这是个粉色吉他哦， 还有 粉色的贝斯啊。 还有我酒鬼乐队鼓手鲜明， 特别可爱的藏在了后面。稍后我们可以调整一下，争取让每个人都可以挨个的跟大家打声招呼。前面也说到这个酒鬼乐队，其实这个名字是有一番来历的，这个来历我们稍后慢慢的跟大家讲解一下。首先还先听一听歌曲，咱们现在设备调节好了吗？ 嗯，差不多可以。 好的，听起来这个设备目前是就绪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哈。首先要给大家带来哪首歌曲？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全新改版之后呢，从昨天节目当中大家也知道了，我们有一个 C 位主打歌这样的一个板块。这个板块设置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一首歌曲的时间，就可以大概知道我们每天请来的嘉宾他们的风格是怎样的。如果用一首歌来演唱的话，酒鬼乐队会选择哪一首作品？ 我们会选择我们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万丈深渊》。 万丈深渊， 对对对， 听起来有点不太敢跨下去。来，首先我们先来感受一下今天主打歌会是怎么样的风格，进入到今天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手起手起边，远点远迷 怨自己，比人比金比富贵，恩天恨地恨自己，人们进入万丈深渊，幸福再也回不到从前，命运上天来安排，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可怕的梦吧，忘掉那璀璨的爱情，忘掉那曾经倔强的我，忘掉那所有的一切，手刃手机手机边，怨天怨地怨自己，比人比金比富贵，恨天恨地恨自己，人们进入万丈深渊，幸福再也回不到从前，由上天来安排，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忘掉那可怕的梦吧，忘掉那璀璨的爱情，忘掉那曾经倔强的我， 德亚。 哇哦，酒鬼乐队的万丈深渊。哎，这个作品听起来真的是感觉心情一波三折啊。首先我记得一开始刚开始弹这个旋律的时候，我还说万丈深渊听起来很酷的名字，怎么一开始前奏的旋律是那种清新的感觉，没想到一开口，包括后来整个在我们的过程当中营造出来的氛围都非常非常的浓烈。万丈深渊感觉是经历了一些事情，这是新专辑主打歌是吗？ 啊，对，是。 当时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想谁想要坠入万丈深渊把它揪出来？ 谁想坠入？没有人坠入万丈深渊，只是来源一个故事，还有来源于生活吧， 来源于故事和生活，那就一个结合体哈。 对 对, 对， 先说故事吧，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还是听到的？ 怎么解释呢？由我吉他手来解释吧。 来，由吉他手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 嗯，所谓的故事其实也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嘛，也不能，其实严格来说可能也不能叫故事，可能大家伙的一个经历吧。嗯， 歌词当中听到有说要忘记爱情， 对， 然后忘记现在有的一些事情。 对，其实这只是我们内心可能对这个自由的一个向往的一点啊，当然也不是不光是爱情这方面，因为有好多，你像最早我们以前乐队在成立在2003年左右，那阵儿就是演出也特别多。 嗯， 当然了，那阵儿可能大家都知道，摇滚乐实际上是挣不到什么钱的，而且甚至有些时候呢，挺苦的，就是演完以后，可能甚至连分的钱，连打车回家可能都不够。 特别是硬摇，好像是不是生活状况更加要不太好一些？ 对， 演出状况啊，我是说演出状况。 对，其实那阵演出来说实际上挺多的，但是真正的得到的回报呢，可能我们所谓的回报，可能我们更注重一点，就是我们内心得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次演出把我们内心的一些就是情绪更用音乐的方式啊，用新的方式表达出来了而已。 但这也是有意思的一点，就很多人好像觉得硬摇就是在宣泄情绪而已，事实呢？ 事实肯定不是这样。 嗯， 因为像我们这个岁数，可能经历了也不算太少的事情嘛。虽说可能比父辈来说经历的事情可能要少很多，吃的苦可能要少很多，但是我们认为的是，在每一个人生阶段，在每一个年代，都有它不同的一个难度， 哎， 生活的难处。就是说那个年代可能是父辈啊，或者说一些我们摇滚圈里边老前辈他们可能经历了一些 生活上， 对对对，更多在生活经济上面，甚至就是说吃饭都很困难，但是到我们这边呢，可能吃饭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了，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实际上想把内心的一些就是想通过音乐表达的这些东西呢，往往想是通过一个新的高度来给他发表出来。 说得特别好，以前这个吃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就觉得哎呀，吃的太多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今天贴球标可以。 看鼓手在后面一直在擦汗。 是， 太热。哎，我有个黑化一点的问题哈， 中午他刚贴完球标，所以他那个擦汗。 哦，还要贴？哎，不要，少贴一点啦，对自己身体好一点。 实际上这首歌我们写的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吧，就是以前我们可能经历了一些挺困难的那段时间嘛，现在呢可能越来越好， 哎， 但是我们忘不了之前我们那年代的，就是我们这个年代所受的一些苦楚。 哎，所以这万丈深渊，包括听感觉还有看这歌词，我以为是想要就是比较狠一点的，曾经经历过一些苦难然后重新来的。 对， 没有想到是一种，它是一种勇气，更多的是 对 想要抛弃一些，然后重新的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发。 嗯， 所以你们的作品当中更多的是可以表达出你们所经历过的一些故事，你们的经历，你们的感受都可以在作品当中可以感受得到。 对，实际上这首歌可能表现得更多一点吧，最早的时候这首歌并不是这种感觉的，可能更燥一些，更燥一点，然后摇滚的那种情绪化可能更强一点。 这点有必要跟大家讲解一下，因为由于我们这个直播间能呈现的原因的问题啊，导致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听到的所有的器乐的演奏方面可能跟这个录音带当中的不太一样。 对，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我们录音，就是我们出的专辑里边的万丈深渊，实际上来说只不过是比这个更燥一点，但是它所跟以前最早的那个我们刚做出来这个版本还是有很大区别。那个时候可能是年轻的心态吧，就是主要为了一些内心的情绪的宣泄，但是后来 经过了很多，就是包括结婚生孩子 啊， 然后也经过家庭啊一些磨合，然后慢慢呢知道了一些就是责任心的东西，然后慢慢也算是成长嘛，我们几个 慢慢的他们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对对对，实际上他们 就是你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图片啊， 嗯， 这个图片是你们的专辑的封面吗？ 这张是我们的一个前些日子刚拍的一个宣传照，我们是每年都要拍一套宣传照的。 这去登山去了是吗？ 对对对，山上 很阳光。 对对对， 哎，刚才也说到现在每个团员都是经历了一些生活上的变化啊。 对对， 有人说好像玩硬摇的，你说一结婚了，这一安稳了，生活一幸福一甜蜜了，那是不是就硬摇不起来了呗？ 不过你说的这确实有一定道理啊。 啊， 其实生活太安逸了，真的不是一件太好的事儿。尤其是像玩摇滚乐这种比较，就是内心情绪，而且有一些，反抗精神在里边的东西。 会的。 对对对，这种往往就是那种安逸的生活可能会磨掉一些棱角。但是我也是分不同的角度吧，因为对我们来说，可能摇滚乐并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些就是发泄情绪的出口，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可以慢慢的聊。 对， 前面聊了这么多的故事哈，看主唱在旁边说，哎，什么时候该唱下一首作品？ 行，是现在呢来说，就是万丈深渊实际上体现的就是我们现在对现在这种生活的节奏有点承受不了。他所谓现在的生活节奏也都比较快，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在听众们或者观众们可能也都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吧， 是 都在上班， 是 可能也都在，实际上呢我们也明白他们可能内心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真正的想要做的事情，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吧，比如像生活所迫的压力啊， 嗯， 和家庭的一些就是经济情况啊，各方面来说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甚至有的可能就是说理想变爱好，爱好沉默下去， 所谓的诗和远方到底能不能兼得的一个问题。 对 对, 对， 挺难回答的。 对，其实每个人内心的理想我觉得都应该是尊重嘛， 嗯， 包括我们自己要尊重自己的理想，我觉得我们也要尊重每个人心目中的理想，不管他有没有坚持下来，但是只要这个人他有理想，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摇滚的情怀在里边。 嗯， 对， 有那种敢坠下万丈深渊的勇气然后重新开始。 对，有这种感觉吧，就是一个是体现我们这种就是不满意的现状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从反面来说我们要挣脱这些束缚吧， 嗯， 可能是总体来说体现的是这些。 这是主打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非常燃的一首作品。接下来第二首作品大概哪一首？ 改变。改变这首歌呢也是我们这个专辑里边最后一首做的，就是最后成型的一首作品，然后可能主唱当时我们俩聊的时候他也是把他的想法说了一下。 那不如我们就先听完以后再跟大家好好的聊聊改变这首作品。现在又陆续的很多朋友进入到直播间当中了，欢迎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随意的提出问题，包括想要点歌都 OK， 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挑战环节，今天他们会挑战什么样的风格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第二种方式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接下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继续的欢迎酒鬼乐队带来这首改变。 随着时间在改变，我还停留在原地，我是为了摇滚而摇滚，你是为了谁？为了谁？为了谁？为了谁？为了谁？为了谁？随着时间在改变，我还停留在原地。我是为了摇滚而摇滚，你是为了谁？为了谁？我慢慢的喝了一口酒，想想以后怎样去改变，是我想的太多了，还是为了摇滚而摇滚？ 时间在改变，可我还停留在原地。我是为了摇滚而摇滚，你是为了谁？为了谁？我慢慢的喝了一口酒，想想以后怎样去改变，是我想的太多了，还是为了摇滚而摇滚？ 天哪，这首歌简直太嗨了呀！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更难得的是它那个旋律，我很喜欢。它旋律，光听旋律你不会觉得它的唱腔是这么燃、这么爆炸的这样一首作品。但是你听演唱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非常带入到情绪当中去。听完以后真的很想改变。是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新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名就叫做《改变》。还有替大家问一下问题哈，就是我们在听这个硬摇滚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嗨，非常能够想要宣泄啊，能够进入到那个情绪当中去，但就是不知道这个主唱在演唱的时候你到底累还是不累的。 你要说他不累我觉得也不太现实，你让他说你累还是不累？累啊 哎，一般是唱第一首的时候累，还是会唱每一首你都会很累？能坚持多久？ 不是，其实说实话 啊， 嗯，只要喜欢这个爱这个什么都不累 啊。那你原本的唱腔就是这种嘶吼范儿的吗？还是慢慢的演变？ 唱了15年以上了吧，就这样唱。 唱15年这种嘶吼的程度，就是会越来越厉害，还是他 越来好像是越来越没有劲儿了？没有那会儿年轻时候那种，年轻那会儿是真的可能是不会去换气什么去唱什么的。 嗯， 现在时间长了唱了可能会有点就所谓的说技巧吧，还有什么。有自己的方式吧，现在。 哎，但真的，因为我之前也试过，就是努力的嘶吼，往横着这样方向去发声啊，然后就发现你横着去发声之后，这个嗓子经常会哑和劈的这种状态。你在演唱的时候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我在现场 啊哈， 这是我觉得很经常了，因为 是有哑和劈底下人会更嗨吗？会更投入进去？ 也不是说像你所说的那种嗨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很真诚的去唱了，就是所谓的我没有假唱，因为我们就是说唱的已经够真诚的了，只能这么说。 是酒鬼乐队，无论是他们的曲、他们的词，还是他们的现场演唱，从来都是在直观的表达自己最真实的内心的想法，最诚实的一个态度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听到很多好听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时间的关系，快速再来带来第三首，好不好？第三首唱哪首作品呢？下面的歌名叫做 来一首就是很长时间的我们的歌了，有10多年了吧，叫忘记一切。 也就是说会老粉丝都会听过这首作品。 对，应该是 大家可以一起来跟着唱哈，来吧。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8:3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泽华。如果你关注我们前半小时节目的话，你会发现今天节目非常非常的燃。想要听一个整整一个小时的硬摇滚专场，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看一下到底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是如何完成全部的现场演唱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进入呢，左下角有一个节目单，直接选择挑战新歌声，进入到我们窗口就可以看到了。再度的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酒鬼乐队。哎哎，你们的方式就到此就结束了，这么的害羞范儿吗？ 是，我们团好像是害羞的多一点，尤其像主唱，实际上我们演出可能也是主唱说话很少。 主唱说话很少。 对，其实一般正常来说应该是主唱说的更多一些，对吧？ 是，观察我们前半小节目当中的话，大家也会发现我们吉他手话真的是很多。你应该这个组合当中的这个发言人的代表哈。 算是吧，因为主唱他是属于那种沉默型的 啊， 就是他可能往往他这种性格到让他的那个那些写歌啊什么这些方面呢可能更突出一些，可能话多一点呢，可能包括对写歌方面来说可能就会差一些，可能这就是有利就有弊，有长也有短，就这样。 不对，我觉得你误会主唱了， 可 能那是酒鬼乐队嘛，可能他没有喝两口， 喝 两口以后话就会很多嘛。 关键直播间不让带酒，我们也是得考虑这一点。 来，重新的再挨个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好，我是主音吉他手王伟， 欢迎王伟。 我是主唱君子， 君子，欢迎君子。 那边是贝斯手张维， 嗯，欢迎张维， 粉色贝斯。 哎， 我们的鼓手鲜明， 鼓手要不要说两句？我觉得你特别可爱呀。 是他特别萌 啊。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你在后面一直在偷偷的傻笑。 嗯，对，有点兴奋吧。 但是你在表演的时候又是非常投入的那种，表情还非常的酷。你是一个就冷的人还是热的人？ 我其实是内心特别热情的那么一人。你瞧，我现在今年32了，但是我的内心只有15岁。 没有人问你的年纪， 搞得跟那个相亲节目似的。 真是，你说你一个这么热心肠的人，怎么当时哎不是就是热火的一个人哈？怎么当时加入到了这么冷酷的酒鬼乐队当中？ 其实就是酒鬼乐队的风格就 grunge 嘛，他的歌曲特别有爆发力，特别有点燃力，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这种风格，就在舞台上各种宣泄那种，就特别的舒服。 哦，那你宣泄的时候可得注意了，千万不要太嗨了，蹦起来台子可能就塌了。 对， 开玩笑， 我是让你减肥，这是对的， 看出来了， 这是我们鼓手。当然今天由于我们这个其实直播间的原因，并不能带整只鼓出来，平时在表演的时候肯定是整套鼓哈。 啊，对，整套架子鼓。 哎，今天带的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鼓。那我们也给贝斯手说两句好不好，重新认识一下。你这只粉色的贝斯很可爱。哎， 是 女朋友为你选的吗？ 不是，这是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粉色吧。 啊，你喜欢粉色呀？ 对。 那你是有小公主心吗？ 没有，这个因为这个我自己本身的职业是心理咨询师，然后这个就是对粉色，对于家庭的那种就是会有一种温馨啊，或者说是一种会对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然后就是对，所以就对粉色就特别有偏爱。 我没有想到你是这么有故事的一个人，早知道采访你了。心理咨询师不是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一个人吗？ 对啊，但是他要同时也兼备感性嘛。 那你就会把你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所有的感性面用在乐队上。 对 啊，当时怎么想加入到酒鬼乐队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给我带来的这种所谓冲击力吧。就是 那你给人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放的就是酒鬼乐队的作品吗？ 会给别人介绍， 你在催眠的时候哈，给你放一首作品《万丈深渊》 那就那什么了，我就可以下岗失业了。 哎，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酒鬼乐队，当然还是有好听的作品送给各位。首先这时段先带来哪首作品呢？ 挣扎。 挣扎， 嗯， 听起来是一个苦苦的，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继续的欢迎酒鬼乐队来挣扎。 痕迹在逃避，尘缘。 的睡意。 你们 这首《挣扎》，我觉得有一种那种公路音乐的感觉，非常的，虽然有那种挣扎的成分在，很浓的挣扎成分在，但我觉得是有一种洒脱的那种惬意在里面的。当时是谁写出来这首作品啊？ 啊，我 啊，你是在表达自己当时内心的挣扎吗？还是想表达一种自由的洒脱呀？ 就是也挣扎过了，但是也想洒脱那种感觉。 是正在挣扎的过程当中，还是他已经挣扎完了？ 没，还没有在，就正在中间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挣扎着 啊，那是最痛苦的。 对对对对，那种的。完了呢，可能向往着以前什么样啊，完了现在是什么样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词儿可能会挣扎面比较苦一点，但是这个编曲其实特别自由的一个编曲 啊。 这是为什么呢？是你所追求的是词儿可能可以苦一点，但是希望营造出来的氛围它是一种。 我觉得像你说的那样，还是感觉还挺好的，就是洒脱还是比较好的哈。 啊，把内心的苦自己咽下去就知道了。 对对对。 看一下这歌词哈，不是今天我们唱的歌单，万丈深渊，挣扎，然后什么改变，就是各位都生活的非常的痛苦，是不是？ 就是，以前是。挺还是有点苦吧，挺苦的吧，因为这个乐队是他最早是不在，好多都是换了那个乐手、你知道吧。 来，我们请吉他手再跟大家讲解一下哈，为什么所有的作品感觉上是有那么多的痛苦在？到底是这个音乐风格所决定的呢，还是就是这个乐队自己所要表达出来的？ 其实主要我们现在，其实这些歌啊，实际来说都是我们、挺早以前的一些歌更多一些、但是呢，就是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我们乐队在中间，在2008年到2012年之间这段时间呢是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段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小白菜那样的电音？ 不要那么伤感。其实也是有好的一方面了，就是所谓的说，当时我们可能就由于那个家里边的情况嘛，比如说你看主唱他那个娶媳妇儿，是吧？然后呢，隔了不长时间又开始生孩子啊，家庭这些事情。 琐碎的生活、 对对对，包括一些其他乐手也都是这些，然后慢慢的呢，就是这段时间就开始沉寂下来了。沉寂下来以后，实际上大家伙心里边还是想玩这个音乐的，但是呢、可能各种原因吧，就是提不起劲儿来。但是实际上内心里边这股火没有熄灭，就是、 但是这一吸就吸了4年的时间，也挺久的了。 其实当时他们就是，当时我还没有在这个乐队啊，当时主唱实际上他都不觉得他可能再能玩了。然后也是在2011-2012年吧，那阵儿的时候我在单位上班，然后单位也是比较支持我嘛。然后那阵儿我 等一下，你也有单位的是吗？ 啊，对对对，我是在一个钢材贸易公司做财务经理，做会计财务方面的工作，然后我们几个都有自己的活吧。 所以你现在还是在。主业还是在做那个主业， 对对对， 然后单独有时间的话来玩音乐， 对，所以说有时候你看我们写的东西往往倒是有一些悲伤的成分在里边，可能是面更大一些，可能也就是我们为了生活可能不得不妥协一些什么吧。其实我们真是特别喜欢，特别想象，就是自己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全用在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爱好上面，这些上面，可是呢现实就比较残酷吧。 有主业的好处就是可以自由的做音乐， 对， 遵循自己内心，我想做什么我做什么。 对对对， 我不去太考虑市场。 对，确实有它好处。为什么？因为因为每个人都要成家嘛，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家庭也要有一些责任感嘛，责任心，这是必然的。如果说你光是为了音乐， 然后去家里边什么不管不顾的话，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生活那种状态。实际上那种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心态呢，可能往往你的写的作品里边倒体现不出来成熟的一面。我觉得我们现在写的东西里边虽说那个负面情绪多一些，但是往往是把以前的一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往往是一好事儿。可能就是我们心情会更好的去面对自己的家人。 而且我觉得这种负面情绪它其实是共通的，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这样的情绪在。 对， 通过这样的作品，可能我们不会唱，但是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负面情绪给表达出来。 对， 然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身体的能量就开始变正能量了。 对，我们实际上就是这意思，就想着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希望大家能跟我们有一个共鸣的感觉，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台上演出也是在发泄我们一些负面的情绪出来，然后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去更好的面对生活，面对工作，然后回家面对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家人，给家人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吧，一个心情。我想的是我们几个在演出的同时，在底下的观众可能也会同时会受到一些影响，他们可能会把一些情绪可能当天也会宣泄出去一部分。 突然之间这个酒鬼乐队这一下就升华了， 嗨， 就拔高了很多， 不敢说升华了，可能也是根据我们这么多年一点点的走过来，也是年龄也大了嘛，可能也算是一种。 我想请问你每次说年龄也大了这一点的时候，你考虑到其他三位的感受了没有？ 他们三位好像还比我小，实际上我的压力更大一点，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个老是挂在嘴边呢？ 很诚恳的酒鬼乐队，他们会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要逃离万丈深渊，然后坠入到音乐行业这个万丈深渊当中。当然这个坠入的过程他们是非常的快乐和开心的。 OK， 说这么多，接下来再带来哪首作品？ 没有，还有一首，最后一首那个放弃吧。 放弃， 对，这首歌是全名叫你没有资格说放弃，这个名字太长了，所以我们平常老是简化说，但实际上这首歌就是为了，就是平常我们也在说嘛，也必须有一些积极向上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很多乐队都会有这种长歌名， 对， 然后经常会就用自己的方式来去缩着去说，然后就会忘记歌名本身叫什么。你很好，你没有忘记。 没有没有没有忘记，因为这首歌实际上是我们内心里边最敬，就是说可能最尊重的一首歌吧，对自己的作品也是最尊重的一首作品，因为它真正体现的就是一些咱们既然很幸运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资格轻言放弃。 好， 所以我们是积极向上的。 那我们快速的来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也再度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活力微博，新浪微博或者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就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再度的欢迎酒鬼乐队。 到这首作品呢叫做你没有资格说放弃，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首作品我们只能够大概演绎到这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 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由于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刚才那首作品没有办法完整的在直播间当中呈现给各位的。当然如果你要是觉得不过瘾，很想要好好的听一下这首作品的话，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网站都可以找到刚才的作品，对不对？ 对。 好，今天呢我们还会有挑战环节。听完酒鬼乐队的作品，你可能会觉得哎，他们要挑战的作品应该都是这种硬摇路数的哈，还真的不是。他们今天会挑战哪一首作品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原版是什么样的，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很经典的一首。这支 MV 你今天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原来那个时候是那个样子的，原来那个时候的画面啊。 天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无心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 好的，这是我们听到的原版，应该也是把大家的思绪带回到了这个版本当中。稍后呢不用说好了，此刻我们马上把今天我们带来的酒鬼乐队他们现场版本的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我们直接先唱好不好？来，再度的欢迎酒鬼乐队。 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这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它如刀让我伤痛，总是在梦里